这个问题呢，当然是今天的头条了啊。这个西北狼啊，也这个落马了啊。东北虎落马，西北狼落马，这个都是非常大的事件。这个郭伯雄呢啊，我这个也是在部队多年啊，现在虽然退役了，但是也一直在关注啊军方的这样的重要的一些消息。这郭伯雄啊，这个他当然属于军委副主席了啊，这个级别已经到了军队的顶峰了啊。这个刚才呢主持人说到的啊，今年以来啊有38名啊军以上的这个军老虎啊被查处的事儿。那么这个我们呢一般来说由中央军委纪委来进行查处的这一级啊，这个一般呢要求是副军以上的啊军以上的干部。都查处的时候吧，一般来说是由军纪委啊直接来立案，来首先在党内来进行查处。查处的时候一般来说首先进行双规啊，双规了以后吧，这个根据啊这个掌握的一些线索来进行排查，最后呢啊一般来开除军籍啊，这个撤销这个党内啊一切职务啊，开除党籍啊，这个行政职务啊都跟他卸了。卸了这个以后，然后发现中间的一些啊这个已经涉嫌犯罪的事儿，再由纪委查处完了以后啊，把它移交给这个司法部门来进行处理。郭伯雄这个也不例外啊，今年4月份啊，中央宣布对他来说进行这个军纪委来进行调查。你看现在几个月结束了啊，这个查的要移交啊这个军事检察院来进行查处了。对，下一步呢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一个刑事案件的流程啊，立案了以后要进行侦查，在下面呢提起公诉，法院的军事法院的进行审判，最后啊进行执行啊。估计到像郭伯雄这样的案件执行的时候吧，可能啊不会放到军事这一个监狱里面啊，有可能到这个像秦城监狱啊这样地方来进行关押。 那么听您介绍哈，尤其是在司法程序进入之后，可能跟普通的流程没有太多的区别了。那么很多人也在关心，你像之前呢有一些高官啊，这些大老虎受审的时候呢，庭审是非常之公开的。那么像在军事法庭，如果要审理这样的副军级以上的干部，那么他会不会是一个公开的程度，或者是说他是一个明显就是不可以公开的，这块您可以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这个因为啊军以上干部啊都属于我们军队的高级将领呢、啊，所以他掌握着大量的这个军事机密啊，这个他们涉嫌的犯罪中间呢也会涉及到这样一些机密，所以啊一般来说都会与涉密涉及军事秘密的问题不公开审理啊。即使中间我们说把他涉密的这一部分呢剔除了以后啊，其他不涉密的部分来进行公开审理的话，也一般来说是在军队小范围内进行审理的。所以啊，外面的地方老百姓想这个进到军事法庭来旁听这样的案件，一般是不可能的。 没有什么可能性哈。 对对对。 好，非常感谢刘昌松律师。那一小段片花之后，来进入今天的主要话题。 警情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来，新闻广播警法在线，高婷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说说这两天各个媒体很多普通百姓都在关心的这个事儿吧，就是少林寺的第三十任的主持方丈释永信法师。这现在这个当事哈，关于少林寺的传言，那可能一点儿不比武侠小说当中的少，而这些传言呢，几乎都集中在了方丈释永信身上。每隔一段时间，关于他的爆料就会在网上传播，比方说什么海贩有数亿元的存款，什么包养女大学生、养私生子等等等等。那这一次呢， 释永信遇到了化名释正义的人的举报。2015年7月25号，一篇名为《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这只大老虎谁来监督》的所谓实名举报贴在网络上蔓延开来。这个举报人自称是少林寺弟子释正义，他发帖举报方丈释永信生活作风违反佛教清规以及双重户籍、经济问题等等多种情况。之后这个举报是不断升温，少林寺官方随后声明表示已经向警方报案并被受理，但是呢警方还没有正式立案。这一次虽然释永信开始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对待这样的一个爆料呢还是像以往一样比较开脱，对媒体说是以不便为解脱，不过呢少林寺却依然选择了报案，因为之前啊少林寺遇到这样的事情也是有过报案的，那么不知道这次会不会还是和以往的报案一样不了了之。同时应对这次风波啊，有30名少林寺僧人通过网络发表声明说呢已经查明所谓的这个实名举报，网上的这个举报人他化名是释正义不是实名，而这个举报呢是属于恶意诋毁诽谤。声明还表示已经查明自称释正义的这个人实际上呢叫释延鲁，而他的举报动机是对于当初被签单还俗一事怀恨在心，才引发这次利用网络恶意诋毁诽谤方丈释永信。那么官方的回应呢在7月30号国家宗教事务局中国佛教协会就释永信网上被举报一事是做出了回应。国家宗教局表示已经要求河南宗教事务部门协调了解核实有关报道。在30号，国家宗教局的新闻发言人表示，对近日网上涉及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少林寺方丈永信法师的有关报道，国家宗教局是高度重视，已经要求河南省宗教事务部门协调有关部门和地方了解核实情况。这位发言人说，宗教事务部门将依法加强对宗教教职员队伍的管理，同时也将依法维护宗教界的合法权益。那么关于这一举报行为啊，其实啊涉及到的法律问题是非常的多。那咱们首先呢来请节目现场的嘉宾北京木工律师事务所的刘昌松律师来和大家说说应对这样的一个网络的所谓的实名举报，释永信他的做法是一种，那么寺庙呢还是采用了惯常的做法，就是去报案。那么在这儿呢我就有一点疑惑了，举报的是方丈本人，那么报案的是寺庙，难道说寺庙也是受害者吗？那么寺庙的这种报案是否会代表方丈个人呢？那也请刘律师先给大家说说这个问题。 哎，好的好的。哎，这个我呢注意到的新闻由头啊跟主持人说的呢稍微有点不同啊，这个我曾经也在新京报啊发表评论啊，这个在评论中引用的这个新闻的内容啊是指的释永信呢自己向司法机关来报案了，这个主持人呢中间查到的一些新闻由头啊他是指这个少林寺去报案的。 嗯，少林寺 我们说这个里面的两种情况咱们都说一说啊。 嗯，好， 如果说这个是释永信自己去报案的话啊，因为确实举报的就是他，如果举报事实的话啊，那么严重损害他的名誉和人格，那么他当然有权作为被害人直接向司法机关进行报案啊。这个因为我们刑法规定呢，虽然这个诽谤罪啊它属于可以直接到法院来进行这一个提起自诉的刑事案件，但是呢如果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这种行为的话，那么也是有可以由公诉机关来进行公诉的，也是有可以由公安机关来进行侦查，然后再移送到检察院，再起诉到法院来进行查处的。所以释永信呢他去报案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报案了以后他的身份就是被害人，刑事被害人的身份。那么现在如果他还像以往一样选择以不便为解脱，那么这个亲者自亲浊者自浊这样一个态度，他不去报案，那么少林寺自己去报案的话，那么这个里面呢实际上啊还是替他在进行报案。因为我们说啊人家实名举报的不是举报你少林寺这次的事儿， 嗯， 是举报你这个少林寺的方丈释永信本人，你中间利用了这一个教职权以权谋私 啊，来自己将财产转为自己的名下和自己的情人的名下啊，这一个违反这一个里面的教规啊，这个中间呢，这个和多名女子发生不正当关系等等这一些啊，这个因为我们说啊，这个佛教的中间不管是十戒也好，还是八戒五戒也好，这个戒淫的话都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 嗯， 所以中间举报他这一点的话，举报他个人的这样的问题的话，当然我们说啊，这个是不是石永兴本人利用了少林寺的这个方丈，他是领导人嘛，是法定代表人。 嗯， 那么他这个少林寺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他的行为。那么他作为这个里面的领导人，他不拍板，少林寺他也报不了案。 嗯， 所以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这两个主体之间具有同一性。 嗯， 所以现在啊，他实际上也是代这个方丈这个石永勋去报案。你看他中间呢，还是说到的，说这一个举报人呢，是利用网络诋毁诽谤方丈石永信，还是说的个人，说的这个事儿。所以啊，这个两个的性质呢，我认为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和不同。 嗯， 那么这个石永信现在几乎他就是这个少林寺的代名词，少林寺中间我们说的代表的利益，实际上也代表石永信。 嗯，那么咱们说到这个举报之后的应对啊，刚刚呢也是说这个少林寺确实是因为以往他就是报案，这一次他依然也是报案。那刘律师是认为少林寺的报案其实呢也是可以视作方丈拍板之后替方丈来报案。那么报案之后啊，现在呢是否立案并不知道，已经是受理了，但是否立案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消息。如果经过调查，这一些举报的内容并不真实，或者是不完全真实，这个举报人说呀，他是愿意来负法律责任的，那他需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那如果说以前曾经出现过多次类似这样的传言在网上铺天盖地的传出来，然后少林寺也报案了，但是就不了了之了，那么像这次会不会没有人继续追究这个人所谓说我要承担法律责任，就没有人追究他就不承担法律责任了呢？ 所以啊，我这个也非常同意网上啊有些人的一些说法啊，说公权力啊在这个事件调查之中啊是有责任的。人家这个少林寺以往也报案了啊，也认为自己的名誉受到很大的损害，包括我们的方丈这一个石永信的啊，每次都是冲着他来的，这个受到很大的损害，那么他的名誉没有得到恢复，一再被人家伤害，那么跟你公权力机关报案了，那么构成这些人如果构成诽谤的话，早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就不会有后面这样一些举动了。 一波又 一波，所以啊，一波又一波，你这个跟人家造成了无休止的这种，不仅仅是对这个方丈石永信造成了很大损害，对我们整个这个佛教界啊宗教界造成的损害都是不可抵估量的，所以这个社会危害性是很大的，这无疑是肯定构成犯罪的事物。所以我们说像这么大的事儿，现在少林寺也去正式跟你报案了，你还需要做过多的排查吗？这个里面我们说应该来说这个就应该进行立案了因为我们刑事诉讼法关于立案的条件，它不像后面逮捕啊起诉啊那个所要求的条件对证据要求那么高，它要求啊有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就应该立案了。那至于一些很细微的一些证据啊，这个是等待立案以后来进行侦查的。 另外在这一次的举报当中，他之所以跟以往哈、还有一些区别，是因为举报人一开始他说自己是实名举报，当然现在查证他并不是实名啊，仍然是一个化名了。但是呢，他在举报材料当中啊，分几波披露的材料当中，有一些是非常明显，不能说他是储蓄几率，但是明明显显是说不是你随意可以取得的证据，甚至有一些证据那是。可能是只有相关的权力部门允许之后才能调出的证据。那我也想问一下刘律师，举报人在网上披露的这些证据，这些证据的来源是否合法？在如果事后进行法律追责的过程当中，那是否有关系呢？ 有关系的。所以我这次我也理解这个举报人啊，我举报人这次也是豁出去了。也是这个要弄个鱼死网破的这样一种感觉啊，追查追查的结果我弄个鱼死网破，所以啊这豁出去了。因为我们说你再怎么穿马甲，你可能对我们普通的网民来说你是穿着马甲，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对于国家司法机关来说怎么会查不出来你是谁呢？所以啊，是吧，你是穿不了马甲的。 那我们只要找出这一个网络举报的这个史正义到底是啊，在现实生活中是何人，对于司法机关来说是不是一件难事啊？现在我们别说司法机关了啊，这个现在这个30名少年司的生人，他们自己通过网络刷身，他们经过一定的网络查举报人，他能查出是谁。你看他都能出来，当然是不是准确的？ 是不是准确的？ 这个这么不好说，那还有 的 是这个我们有关国家权威的司法机关来进行证实啊，这个事儿。 嗯， 所以我们说，这位啊，晒这么多大量的东西出来啊，最后吧，我们说这个，我们现在啊，我们说两难的境地，我们要么是实用性这些举报的材料是属实的，那么他应该遭到这个相应的这一种责罚。你比如说，如果举报他中间敛财的问题，那么可能涉及到刑事犯罪的话，那么实用性呢就有可能构成职务侵占罪啊，还有可能被逐出法门啊，因为你违反严重的违反这一个清规戒律啊这一块的事儿，那么根据我们现在佛教的有关规定来说的话，那么这个是要逐出法门的。 嗯， 所以这产生严重的后果，这个是被证实了的结果。如果证实证伪了的话，这举报的全都是劣照的，劣照了以后，然后在网上进行大量的散布，那么我们说你可能构成了诽谤罪。 嗯， 诽谤罪啊，它就是捏造和散布虚假事实，情节严重，损害他人的名誉和人格的这样一个行为。那么我们显然呢，现在闹着过大网那个网络啊，这个网站呢，还有一些平面媒体啊，全都介入了，在全国啊沸沸扬扬成了头号新闻了。你说它造成的社会的有难，如果说你编造这样一些虚假的事实来导致社会秩序大乱，这个里面我们说社会危害性是十分严重的。那么我们说这一个史正义这个人，如果说举报不事实，那你就真要按照自己的承诺，你要负法律责任的。 他就是不承诺，该负法律责任也得负 这 个法律责任。 是这样的。 不过可能大家更关心的哈，不是说这个人他到底是承不承担法律责任，而是关心的说，哎，现在大家要是对证据来源是怎样的？另外就是说，现在立没立案不知道，如果立案了，那调查之后公众是不是有权利知道这个调查结果？我看网上也有这个不同的意见，包括专家意见，包括网民意见，其实都是分成两部分的。有人说呢，像这么大规模的一个网络事件，应该说通过网上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事儿。经过调查之后，法律给出一个权威的说法到底是怎样。那另外还有一波意见呢，说无论怎样，这件事情就算是施永信被查清楚他确实是清白的无辜的，就算你这样子公布出来，依然是对佛教的一个伤害，对少林寺名誉的一个伤害，当然也是更对这个施永信本人名誉的一个伤害了。所以最好呢就是不要再提这件事了，还是佛门之中的事情，就让佛门自己来消化。我不知道您对这样的一个观点您是怎么来看待的呢？ 我个人的观点呢倾向也是应该公开的。原因在于呢，这个成了全国国人公众那么关注的一个重大事件啊，而且中间呢涉及到肯定是刑事犯罪啊，不管是举报一方的刑事犯罪还是被举报的一方的刑事犯罪。这个里面我们说犯罪这样的一些因素，我们说一旦他最后进入到司法程序调查，只要确实确认了以后，那么我们说这些案件他没有理由不涉及到国家秘密的问题，就应该对社会来进行公开公布。所以啊，我们说既是回应这个公众的一种期待，同时也不违反法律的规定。所以我说最后吧，这个案件查出来有结果了以后吧，确实应该来要进行公布的。 嗯， 实际上呢，我们说如果施永信是清白的，这个对这些事情调查出来的公开了以后吧，实际上是在很大范围内替我们宗教界替史永信恢复名誉了。 嗯， 这是这个公开我们说非常有必要。 您认为第一 不能说是一个 必要，第二是利处更大。 对对对对，这公开来说我们说它的益处肯定要比必要大得多，这个事儿。 嗯， 对，如果调查出来史永信确实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说也不能，咱们司法也不能说对啊宗教界的一些害群之马，咱们来说就来进行包庇纵容，然后啊这一块让他不了了之，让公众还是没有知情权，那么以后还是通过网络的方式来去黑我们这个宗教界，实际上我们后面呢对宗教还是一种伤害。 嗯， 所以我认为不管从哪个角度上来讲吧，啊公开都是必要的。 嗯， 对。 那么咱们也来梳理一下这一次事件啊，从7月25号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一封所谓的实名举报信在网上大量的被传播之后呢，这个化名市正义的人又连续3次啊，一共3次来 举报，而这三次爆料呢，比如说头一次主要举报的内容说是释永信法师一个人有两个户籍两个身份证号，而另外一点呢也是在世俗的眼光当中是最吸引眼球的女色问题，也是这个佛教界比较刚才咱们刘律师也说了哈，是特别重视的一个女色的戒律的问题，说释永信涉及和深圳女子通奸以及对门下女弟子的诱奸强奸，并且举报他和僧尼有夫妻之实等等。那么第一波呢应该说是非常强劲的一波举报材料，随后第二波呢这个所谓的释正义啊这样的一个化名举报人，他又向媒体记者披露了三份所谓的证据材料，说这个释永信呢早已经是因为违反四规被开除了僧籍，他是窃取少林寺掌门之位的，同时还公布他掌握的释永信的头一份举报材料当中说到的双重的身份证户籍信息，以及在举报材料当中所说到的私生女的出生证明户口信息等等。另外化名释正义的举报人还隔空喊话说人物铁证据在，试问释永信你敢做亲子鉴定吗？到了7月29号的凌晨，释正义第三次向媒体爆料，第一呢说到了释永信将少林寺的相关公司的产业股份逐步转给了他所谓说到的举报当中说到的这个僧尼情妇，导致少林寺的庙产年年亏损。第二件事说的是少林寺名下有多辆百万级的豪车，车牌号也非常的特别，怀疑呢释永信将车子交与他人使用，借以脱身，同时要喊话说释永信夫妇敢不敢出来晒一下账本儿。那么这三波举报啊中间的事情每一个都是非常抓人眼球的，中间涉及到哪些法律问题，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请刘律师继续和大家分析。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新闻广播警法在线，高庭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那刚刚呢我们也是简单和大家梳理了一下这一次深陷风波的少林方丈释永信哈，被化名释正义的人连续三次爆料举报，那其中涉及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每一个都是非常的抓人眼球。那么三次举报它内容是不是都涉及到法律方面的问题呢？比方说吧，在头一次举报和第二次举报当中都说到了释永信一个人他同时拥有两个户籍两个身份证号码，这显然是不正常的，但这种不正常它是违法的吗？如果真的是举报属实，这种违法应该是由谁来查证，由谁来管呢？ 关于他有两个身份证的问题，我们说一个公民只能有一个身份证了啊，有两个身份证你不正常，你这个为什么你需要两个身份证？你是为了这一个出国方便，还是为了这一个中间的隐瞒财产方便？你肯定还是有其他的一些考虑的。那么我们说你怎么会办得下来这两个身份证？这肯定涉及到我们有关户籍管理的警员， 这也要追责的。 对，这个里面警员肯定有滥用职权，这个问题要承担责任的。那么这个警员为什么会替你释永信来去办这个两个身份证的问题？是吧？如果举报属实的话，那么你这个是不是中间存在着行贿受贿啊这个情况？所以啊，我们这一部分呢，应该来说，行贿受贿也好，渎职也好，都是由检察机关来进行管辖的。所以应该由检察机关来进行查处。 嗯，那么在第一次举报当中呢，我觉得这个举报人啊，他是非常了解公众的这种心态的。往往举报人，他要是抛出这个人准只是有经济方面的问题，大家关注度不是很高。而一旦涉及到女色，尤其是佛教界的 这么有名的一个人涉及到女色，一下子又是会有一个轰动效应。所以在第一次举报当中，他就抓住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来举报，包括和多名女性有不正当的关系，包括有私生女等等等等的问题。那么咱们退回来，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如果说是一个僧人和女性有不正当的关系，他是否就一定会涉及到法律问题呢？还是说仅仅涉及到类似强奸这样的事情才会涉及到法律问题，其他的都是僧团内部的事务，不归法律来管呢？而且像他举报的这个事情好像都是多少年之前的事儿了，那么时过境迁，还有没有可能如果查证属实的话来翻篇儿，来重新来查呢？ 对，这个现在网络举报啊，好多也都是把这个赛啊，这个不正当的性关系啊作为一个亮点来吸引眼球啊。这个案件中呢非常的突出啊，这一次这个网络举报的事情啊非常突出。所以啊，这个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啊，如果说中间不涉及到强奸的问题的话，不违背妇女的意志啊，这个发生这种关系的话，我们说作为一个公民来说，这个里面我们说只剩进行道德来进行评价啊，确实不涉及到啊这个法律的问题。那么就是佛门是属于佛教界他们自己的事了啊。佛教我们说它有清规戒律，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啊，有这个佛教有十戒说，有啊八戒说啊，有五戒说，他们中间的第三戒都是这个戒淫啊，这个所以你违反了这个以后，那么有可能导致着触佛门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里面实际上也是佛教界自己处理的事了这个事儿。所以我呢也查到了这个广东啊云佛寺佛教协会，就是因为有一个佛教的教徒正式入门了的，他和一个女子最后吧还生了孩子，最后就被逐出佛门了。他是正式的根据了这个什么国务院省宗教事务的条例呢，还有这个宗教教职人员备案办法，宗教场所主要教职任职备案办法，以及这个中国佛教协会的教义教规等相关规定，经研究投票决定一致同意撤销啊。刚才我们说到的有个人呢，他的名字叫史瑞祥啊，史瑞祥，因为这个佛教界的人呢取的法名一般都是史，姓史啊，这个是啊，这个佛教教职人员资格，撤销他啊这一个龙华寺的主持，撤销他这一个新兴县佛教协会的副会长。这样一些头衔和职务全都在，还有是这个云佛寺佛教协会副会长等教界职务，也那造成这么样一个后果。所以啊，如果说我们说这个史正义这次举报如果真的属实的话，那么虽然呢这个女色轻女色这个问题啊，在法律上、在刑法上、在治安处罚上这一块没有问题，很难受到法律的追究，但是在教界、在佛教界它是有后果的。确实有后果的。 那么说到这儿呢，咱们就很容易联想到他这个所谓市正义的第二波举报当中哈，包括晒出了这个他举报当中他所说到的适用性的这个私生子私生女的一些情况，而且还喊话说你来敢做亲子鉴定吗？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就在想，哟，这个事情还真是哈，好像要查明这个孩子和释永信之间有没有这种亲子关系，这还真是一个好办法。而且大家如果是说有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呢，确实就能够大白于天下。可是倒回来想，我记得以前我们节目也其实有几次说到过哈，并不是说你怀疑谁和谁有亲子关系，你就可以去说，哎，你们俩去做一亲子鉴定，可能好像不能这样。但是在这个事件当中，我也想请问刘律师，作为释永信本人，如果说他认为自己确实是清白的，他显然受到这样的举报就已经是受到污蔑了，那么他有没有义务去证明我自己是清白的呢？他有没有义务去做这个亲子鉴定，回应这个喊话呢？ 对，我这个前天呢在新京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中核心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啊，就是史永信呢从法律上来讲他没有义务去做亲子鉴定。他虽然呢我们说就算是他自己本人去报案了，他是个被害人，那么在这个案件立案了以后啊，司法机关来进行侦查的时候吧，中间如果是涉及到犯罪嫌疑人中间有关人身的一些特征要进行检查的话，可以进行强制检查。法律规定呢，如果说 是被害人这一方的一些身体特征需要进行检查的话，那么司法机关是不能强制进行检查的。也就是说，石永新他完全可以说不，他不同意强制检查，那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他没有后果，他没有相应的后果。但是话说回来呢，他也有其他的不利后果啊。虽然呢，这个你可以不配合做，但是你不配合做啊，你举报人家这个诽谤你啊，侵犯你的人格和名誉，那么现在关于这个私生子这个问题啊，是不是诽谤了你，是不是捏造了事实，那么必须说这个孩子查证了以后，你看我们做了亲子鉴定，他确实啊不是你的孩子，那么是诽谤你了，那么这个才能查清楚了。那现在处于真伪不明的情况下，那么那个所谓的捏造也无法进行证实，所以要查出这个实证意是诽谤，恐怕也是没有下文的。 嗯， 你现在想通过司法机关来打击他啊，那么要是他把他送到监狱，你可能这个目的也达不到。 可是说到这儿的话，我觉得您明白您的意思。对于释永信方丈、释永信法师来说，他现在是面临一个两难。 是 就是如果去做了，可能他能够证明，当然这前提